姿态低的不能再低，态度好的不能再好。熟悉雷猛的人要是见到此刻的他，一定会觉得这莫不是个假货吧。眼睛惯常长在头顶的雷家大少爷，什么时候把谁放在眼里过呢？这般上门来求他实属不易。老秦总瞧了自个儿父亲一眼，见秦老爷子微眯着眼睛，老神在在，一副看戏的样子，完全没有插手的意思，他便有了底气，抽过旁边的拐杖便说道： 你以为我不敢打你？看在你家里没个长辈的份上，我就带他们好好教训教训你。 一拐杖下去可真踏实，雷猛直接是膝跪到了地上，这腿上的肉虽然疼，但这心间可是暖的。要真是一顿打能换回他跟秦锦城以后长长久久的相守，那也值了。见他嘴角还泛着笑意，老秦总这怒意又蹭蹭蹭地往上涨了几度，第二拐杖也就这么砸了下去。雷少爷刚刚撑起来的脊背再次弯下去。 秦叔，你要是不解气就接着来吧。 我 他这气是解得了吗？ 你是下了决心不跟秦锦城分是吗？ 老秦总瞥了眼自己的老爸，见老爷子已经走到沙发边开始吃水果了，这心里啊琢磨不清他的想法，忍不住就问了一句。雷猛撑着桌沿站起身，微微一笑道： 秦叔叔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您还搞棒打鸳鸯那套呢，不合适吧？ 鸳鸯那也是一公一母， 我要是个女的那不就没那么多事儿了吗？ 雷猛心里发苦，网络信息这么发达的时代，哪个城市没几对同性恋？这婚姻都有保证的，怎么到了他这儿怎么着就不行了呢？老秦总这思想可真是够……雷少爷是找不到形容词了，觉得自己不太能理解。他捂着后腰处的伤挪步到了秦老爷子身边，秦老爷子递给他一颗葡萄： 怎么样，还成吗？ 雷猛咧着嘴笑： 还成，就是不知道这腰伤了没有，说不好我就真的只能给亲家当媳妇儿了。 老爷子的脸微沉，一点笑意都没有了，那股子老干部的气息彰显无疑。 怎么着，你还想着当秦家的女婿啊？ 怎么都好，只要爷爷肯把成哥还给我，让我当啥都行。 哼，这还差不多，不是我小瞧你，就你这张嘴，即便再能哄，我那孙子也不可能在原则上犯错误。他必须是…… 老秦总听不下去了，这媳妇儿女婿的什么跟什么呀？ 爸，您到底在说什么呢？ 雷蒙嘿嘿一乐，笑得更欢实了，也不管老秦总那张脸有多黑，讨好的看向秦老爷子说道： 爷爷您门清啊，什么都懂。 闭嘴，老实点。 老爷子可能也觉得自己说得太过火了，不能再刺激儿子了，怒瞪了雷少爷一眼后转头看向了老秦总： 两棍子下去，这气消了。 爸，这哪能是说消气就消气的，这气消不了。 怎么地，你还想打人不成？ 老爷子盯着他，眼神聚焦，看似平常却暗露凶光，冷气嗖嗖而来，雷猛都感觉到了那渗人的气场了。 我没…… 老秦总张张嘴，还没有说出个啥，又被老爷子把话打断了。 啊， 哎呀，差不多得了，这打也打了，骂也骂完了，你难不成还真想拦着这两小子？ 爸，不是，他们这么在一起不合适。 怎么着就不合适了？你那儿子是你不了解呢，还是我不了解？这么多年了，你见他对谁动过真格？难不成你打算让他孤家寡人过一辈子？ 老秦总还是有些不乐意。 那也不能让他找个男人。 男人怎么了？我觉得这位雷少爷挺好的，不比那些长得跟妖精似的小姑娘差，还知道疼人。秦大柱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再打我儿子，这日子我不跟你过了。 门外响起了一道彪悍的女人声音，雷蒙顺着声音望过去，便看到一位看有巾帼英雄一般风采的贵妇人，又漂亮又有气势的那种，特别好看。当然关键是她说的话还好听。雷蒙眼睛亮了，站起身便迎了上去。 韩姨，您怎么来了？ 韩素君，雷蒙母亲的好闺蜜，这些年没少照顾雷蒙，但在雷蒙18岁那年后就很少再见到他，听说是出国了，没想到他今天会出现在这里。女人走过来，拉着雷蒙的手轻轻地拍了拍，说道： 小蒙别怕，阿姨帮你做主。 她转身走到了秦老爷子面前。 爸，这事儿怎么还惊动您了？ 一声爸把雷蒙给惊着了，好半天没反应过来。老爷子也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看了雷蒙一眼，又转身朝他说道： 你跟雷蒙认识？ 嗨，他就是我常跟你说的那个阿雪的儿子。 韩素君解释了一句。 哦，原来如此，那这事儿就好说了，这门亲事我同意了。素君啊，我年纪大了，经不起折腾，你慢慢收拾这家伙，我走了。 老爷子还挺爽快，说走就走，起身都带着风的那种。雷蒙一时没搞清楚状况，给急得上前就拽住了老爷子。 哎，爷爷，你怎么能说走就走啊？我这不没见着秦锦城的吗？ 怕什么？有你岳母给你撑腰，你还怕见不到那小子？ 啊？爷爷，您说什么？ 笨死了，我走了。 老爷子甩开袖子，人已经大步离开正厅。雷蒙没记错的话，萧炎还等在外面呢。据说是老秦总不待见他，所以他没来自讨没趣。雷蒙思绪复杂地转过身，便看到了奇怪的一幕。刚刚还对他凶神恶煞的老秦总啊，不，是秦大柱，正被韩素君拎着耳朵从沙发上提起来。 你居然敢打我儿子，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？我告诉你秦大柱，我儿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这下半辈子可就别想好过了。 疼疼疼疼疼，老婆你轻点儿，我哪敢真打他呀，我就吓吓他，你看看他做出这等没规矩的事，我让他好好回来接手公司他不听，非要出去自己瞎胡混，你看看他都招惹的些什么人。 他的下巴朝雷蒙的方向努了努，一个男人长得跟妖精似的还勾引他儿子，那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。 小蒙怎么了？他哪里不好啊？要长相有长相，要能力有能力，配阿成刚刚好。你就说就我们阿成那个条件，有几个姑娘配得上他？我看小蒙就不错。 老婆，你不能因为他是阿雪的儿子就偏袒他，我们就事论事，他什么能力？就一个雷家的公司都差点没守住，被自个儿亲叔叔卷走大把的资金，要不是阿成，你觉得他还能当他的雷少爷？ 那是那是。等会儿，小猛公司的事是怎么回事？ 雷猛真想翻白眼，不过对韩素君他不能， 这好好的怎么就扯到了公司的事情上了？他耐心地说道。 哎，依依，这事儿我待会儿跟你细说，我担心陈哥，你能不能让我先见见他？ 对对对，这才是重点，差点被这货给绕进去了。秦大柱，快带我去见我儿子。 妖精迷惑完他儿子还不算，连他爸他老婆都不放过，现在全找他道了，完了。